那一天的时间，而星期六呢就成为了人们休息的前一天。那张强就用星期六来作为自己的一盘专辑的名称，而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张强最经典的一盘了，也是张强磁带发行量最多的一张。专辑当中的歌曲有像冬天里的一把火、爱常在我心里、妈咪等等，都是张强的经典之作啊。下面呢为您送上张强专辑星期六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妈咪。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强演唱的歌曲《妈咪》，这首歌曲是张强献给自己母亲的。张强的母亲是乐团的一名小提琴手，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，当时的很多音乐人都是因为自家有某些的便利条件，能够接触到外来的音乐，才开始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的。而张强同样不例外，他也是在母亲的引导下才走上这条音乐之路的。当时张强母亲的乐团有一个资料室啊，所以张强从小就接触到了许多别人所接触不到的音乐。当时很多家庭认为孩子学弹吉他、学唱歌是不务正业的行为，而张强在这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家庭方面的阻拦，这才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而在张强的专辑《星期六》当中，还有一首特好听的歌叫《全是我错》，很受欢迎啊。当时，咱们就来欣赏这首张强演唱的《全是我错》。 Yeah.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继续今天的旅行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接着来聊一聊歌手张强。因为张强出名太早了，所以在上学的时候就有了很大的名气，而他的老师和同学当中也都有他的歌迷。有一次张强出去唱歌，他的中学同学特意拉着横幅前去参加，上面写着张强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而在生活当中，张强和自己的弟弟张力一向是姐弟情深，张力也随着姐姐步入了歌坛，而且姐弟俩还合作过几首歌曲。后来张力也是渐渐地淡出了歌坛，而张强呢则就这样一直唱到了今天。好了，咱们来听一首张强和张力姐弟俩一起演唱的歌曲，叫做《泥娃娃》。 声音嗲嗲，还爱说笑话，喜欢他，我带他回家。 抓一把泥沙，挖一把泥沙，我要捏个泥娃娃。 身体做好了，灵感做好了，怎么像梦里我的他？ 我要捏个漂亮的泥娃娃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张强和张力姐弟一起演唱的《泥娃娃》。从这首歌曲当中，您是否可以听得到张强生活当中非常纯真的一面呢？而张强在当时录歌的时候呢，也是发生了特别多有趣的故事。比方说有一次张强请一位音乐学院的教师为他编曲，结果那位教师家的钢琴许久没有调音了，音偏了很多，结果张强一要录歌的时候发现音调实在是太高了，但当时的一切设备都准备好了，再修改怎么也来不及了，张强就是硬生生地把这首歌给唱了下来。另外在生活当中，张强十分喜欢台湾的音乐人，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罗大佑。下面呢，为您送上一首张强演唱的罗大佑创作的歌曲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 仿佛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 而今何处是你 往日的相容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 一曲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来自歌手张强。张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，对于自己的老歌是十分在意的。他知道自己的老歌是自己的资本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己又不可能唱出当年那样的声音了。所以张强每次演唱老歌的时候都是十分的小心谨慎。而现在每当张强出场，人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一股怀旧的浓浓的味道，引发人们的某些共鸣。那么下面呢，咱们就在这股怀旧的氛围当中，再来欣赏一首张强的老歌吧，好好爱我。 好好爱我，不想别离，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歌曲《好好爱我》，来自歌手张强。生活当中，张强比较的淡泊，他喜欢旅行，跳拉丁舞，弹弹吉他，也喜欢逛逛街，买买菜，做饭，还有看孩子，过一个家庭主妇的生活。现在的张强虽然仍旧活跃在歌坛之上，在继续他的音乐之路，但是他的生活要远远比当初的张强恬淡闲适的多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在今天旅行的最后呢，再为您送上张强自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秋天的玫瑰》。这首歌曲是张强有一次弹吉他当中无意间弹出来的。好了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到这里了，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是谁在我的窗前静静地放下了一只玫瑰？想我吗？是在留恋昨天。